做到了吗？ 关于历史知识入血，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，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同网阵》。 均州刺史魏子婴听他儿子这么一说，看上谁了？瞧上了卧虎沟沙龙沙老员外的女儿凤仙了。哎呀，尤其他这个儿子在他面前又是撒娇啊，又是耍赖。我告诉你说吧，喂，你要是不把这个美人给我弄到手，我跟您说我跟您没完。嗯，不仅这样，我找我妈去。我告诉您说，哎，没有她呀，我一会儿我就上吊，嗯，我就寻死。魏子婴被他儿子磨得没有办法。行了行了，你放心吧，我找人前去提亲。哎，这么着，嘿，你还凑合，是我好爸爸。什么词儿这叫？孩子走了以后，魏子婴仔细这么一想，我找谁到卧虎沟前去提亲呢？嗯，想来想去，听人说呀，衙门里边的造班班头李红跟这个沙龙交情很深。哎，我不如啊就让这李红前去提亲。于是让人马上把这个李红给找来了。李红还不是怎么回事呢，来到书房立刻拜见啊，小的李红拜见大人啊。李红啊，在今天呢我求你点事儿。李红愣了，大人您这是怎么说话呢？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，怎么会说出个求字来？哎，你看今天这事儿呢还非得你去不可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就是我那犬子啊，衙内他怎么了？他呀看上一位小姐。哦，你知道是谁吗？不知道。那就是卧虎沟沙龙沙老员外的小姐。他不有俩闺女吗？大的叫凤仙，二的叫这个秋葵。你可记住了啊，他看上的是哪个大的。他看上那位凤仙小姐了。我听说你呀跟沙龙过去就有旧交，是好朋友。没别的，李红你就辛苦一趟到那儿给提亲，给保个媒吧。魏子婴这话说完了，李红站在那儿是紧锁双眉。这件事情真让李红为难呢、啊、怎么李红知道就这位衙内在外边吃喝嫖赌是无恶不作，而且这模样长得别提多难看了。你说是论人品，您是论才学，还是论武艺，哪样也不成啊。这件事情我到我沙大哥那儿前去提亲，哎，我怎么张嘴呀、啊、实在是不好办。李红站在这儿也就刚刚这么一迟疑的功夫，魏子婴把脸往下这么一沉，怎么我求你这点事儿，你还有什么难处不行吗？李红一想，我在衙门里边端人的饭碗，大人吩咐下来了，我啊、哎、这件事情我前去办，我办我办。哎，这就对了。李红我告诉你说啊，你要是把这件事情给办好喽，嗯，我定有重赏。谢大人，谢大人。行了，你去办事儿的吧。是是。李红退出来以后就奔了卧虎沟。到了卧虎沟这儿往里边这么一通禀，沙龙一听，什么李红先帝来了？哎呦，好长时间没来了，知道他公务繁忙啊。 赶快的出了迎接，就把这李红啊给迎进去了。到屋子里边分宾主落座，家人献茶已毕。哎呀，贤弟，大哥，我知道你公务繁忙，今天怎么会有时间来到我这儿来了？一来呢，我是想哥哥您了，我是呢要看望看望您。另外啊，还真有点事儿。啊，有事儿，我还真为难。兄弟，没有什么可为难的事儿，说出来，哥哥听听，哥哥替你分忧解愁。不是别的，您知道均州刺史卫子英，他那个儿子啊，卫衙内怎么着了？嗨，他呀，看上您府上的小姐了。啊，他看上我们家小姐了。哪一位？还有哪一位啊？当然是看上我那大侄女凤仙了。听到这儿啊，沙龙是哈哈大笑。哥哥您乐什么？我早有耳闻了，就这位魏衙内吃喝嫖赌无恶不作，他鱼肉乡里做下多少坏事啊？啊，他看上我们凤仙了，真是好有一比呀。您把他比作何来呢？那还不是癞蛤蟆。哦，您别往下说了，我知道您要说什么。哥哥，我也知道这件事情您绝不会答应，但是有一样啊，我在衙门里边端他的饭碗，他派我来，我是不得不来。行嘞，兄弟，这件事情咱们就说在这儿了，您也不往下说了，我也不往下听了，他是他的事儿啊，不是来了吗？来人呐，酒宴摆下。立刻吩咐家人，又是酒又是菜，摆了这么一桌子。人家哥俩呀，连喝酒带吃菜，这么着，李红告辞而去。回到衙门里边，见着这位刺史了。卫子英一看他回来了，李红在，怎么样啊？哎呦，跟您这么说吧，这门亲事啊，我没给您办成，啊，没办成，怎么？沙龙他不答应。也不是，那个沙老员外说呀，他这个女儿好像是已经有了人家了，所以呢他这个没有办法再答应这门亲事。分明是推辞之词。嗯，行了，没你什么事儿，你办差去。是是。李红走了以后，卫子英心中好恼啊，心说，沙龙啊沙龙啊，你好不识抬举呀。我堂堂的均州刺史派人跟你前去提亲，怎么着？哦，就这么着让你给撅回来了。好，搁着你的放着我的，你可别犯在我的手里边，一旦犯在我的手里边，休怪我反目无情。这是两年前的事儿了，他呢一直记在心里边。今天一接到襄阳王的手谕，让他马上捉拿沙龙，而且大陆慕容秋彻要送往襄阳王王府。他呀心中好笑啊，行嘞，我呀连我的私仇咱们是一块报。想到这儿，慕容分说立刻下命令，让捕快马上去往卧虎沟捉拿沙龙。让师爷听说了，师爷赶快的过来拦阻。哎呀，万万不可，万万不可呀。啊，师爷，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？嗯，哎呦，我的大人呐，险一险您把事情给办坏了。怎么办坏了？您可知道啊，沙龙那两个女儿那都是何等人物啊，这两个女儿都厉害非常啊。大女儿长得漂亮不假，但是有一样，那也是武艺高强，本领出众。人家用弓打担子，另外挎刀呢。再有，尤其他那二女儿秋葵呀，嘿嘿，长得比男人还凶猛，手持一条冰铁大棍。 您抓沙龙，他俩闺女这一关就过不去呀、啊。更何况沙龙是何许人也呀、啊？有万夫不挡之勇。您派多少人去呀、啊？就您派这点人，到那儿就全都让人家给打回来了。那师爷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这儿可有王爷的手谕呀、啊。我看这样，对沙龙不能够立擒，必须得智取。什么？智取？哎，来来来来，你给我说说，怎么个智取法啊？你有什么好主意？我听听。哎呀，东翁，您这样，不如呢，写下这么一份请帖，派人呢，奔卧虎沟，请这个沙龙沙老员外来到衙门里边喝酒，哎，谈论谈论武艺，或者谈论谈论呢此地的风情。哦，我还得把他请来，让他在我这喝酒。说是喝酒，您就摆在花厅，花厅那儿不是一屏风吗？啊，您派30名捕快就在屏风后边藏好喽，埋伏下。到时候喝着半截酒呢，您啪摔一杯威号，把这酒杯只要往地下这么一摔，这些捕快立刻蜂拥而上。您想想，沙龙毫无准备，到那个时间肯定他是束手被擒，马上打入了慕容囚车，千万别耽搁，让人押解着送往襄阳，给王爷送去，这不是行了吗？哦，师爷，你这主意可太好了。嗯，召集而行。说着话呀，马上吩咐文房四宝准备齐当。魏子英提笔带手，唰唰唰把这请帖就给写好了。一想，我派谁去呀、啊？如果派别人去，恐怕沙龙生疑，干脆还是把李红给找来吧。把李红给叫过来了，啊，你有什么吩咐？没别的，这有一份请帖，啊，你辛苦一趟，去一趟那卧虎沟，把那个沙龙沙老员外给我请来，啊，我要跟他一块呢，喝点酒，哎，问一问当地的民情，知道了吗？啊，是，是。李红拿着请帖往卧虎沟走，心里想啊，肯定的。我们这位大人没怀好意呀、啊，怎么办呢？哎，见着我沙大哥，我看他自己是什么主意吧。李红拿着请帖来到了卧虎沟，照样沙龙把他接进去，一问今天什么事儿呢？他把请帖拿出来递给了沙龙，沙龙接过请帖，这么一看，呵呵呵，乐了，哥哥。他可是不怀好意，您怎么还乐呀？嗨，说了半天了，不还是为他儿子那个亲师吗？啊，这有什么呢？现在跟上次不能相比了，现在我这两个女儿确实的全都许配人家了，大女儿凤仙许配给爱虎了，二女儿秋葵原来我总是发愁怕嫁不出去，结果是蒋平蒋四爷给保的媒，都定下亲了，下了聘了，这算什么？他既然请我，我就去，我亲自把这些事情跟这位刺史大人说明白喽，他就死了这份心吧。哥哥啊，您可得多加小心呐、啊！我怎么看着他不怀好意？甭想那么多，走，我换上衣裳，跟你就走。您是不是带上两个家人？带家人干什么？哎，万一有事的话也好送个信儿啊。行，听你的，带上两个家人。于是沙龙呢换好了衣服，带上两个家人，跟着李红急急忙忙的就奔了刺史衙门而来。到这儿里边立刻传出话来，往里边请，一直把沙龙啊给请至花厅。当然了，两个家人是留在外边。一看魏子英将接相迎，显得特别的热情，让进花厅以后一瞧，酒宴全都摆好了。来来来，沙老员外您赶快请。哎，小人沙龙 还未见给大人行礼呢。哎，偌大年纪，免礼免礼啊，你是我请来的客人，就不必客气了。来来来，赶快上座。哎，在您面前宴有我沙龙的座位。哦，这是怎么说话呢？来来来，坐下坐下，饮酒。哎，有些民情啊，我这不知道，还请您多多的赐教。哎呀，大人，您这话过谦了，过谦了。两人推杯换盏，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魏子英突然变脸，啪，把这酒杯往桌上这么一放，沙龙，你可知罪？啊？沙龙立刻就站起来了，小人何罪之有？哼，你竟敢谋反呢？上黑狼山抓了蓝霄，难道说还不是你的罪过吗？说着话，拿起酒杯的往地下啪这么一摔，哎呦，这屏风后边啊，跟着藏着不少的捕快呢，30多名轰哗的一下就从这个屏风后边窜出来了，一个个如狼似虎啊。沙龙毫无准备就被他们摁倒在地，抹肩头龙二背给捆起来了。立刻外边预备好慕容秋彻，打入慕容秋彻派人要押解襄阳。这一下魏子英这个高兴啊，那师爷赶快过来了。哎呀，大人大人，我问问您，那个沙龙带没带家人来呀？听说他带两个家人，那个家人现在何处呢？啊，对，看看见那两个家人现在何处呢？衙役们一会儿进来，那个两个家人他们跑了。哎呦，大人这可就糟了。这有什么糟的？那个两个家人肯定回家送信儿去了。您要知道啊，他那两个女儿听到这个消息，能不到这儿来搭救他的天尊吗？啊，哦，这两个孩子他能怎么样？ 能怎么样？大人，咱们赶快跑吧。 怎么还得跑啊？我不告诉您说了吗？就他这两位姑娘啊，武艺高强，本领出众，那还了得呀？一会儿肯定会带着人杀到咱们衙门里边来。这便如何是好呢？他们这正说着呢，就听见外边一阵大乱，衙役噔噔噔噔噔噔跑到里边。哎呦，不好了不好了，怎么外边来了两位小姐，一位还可以挎着弓带着单刀，那一位哎呦凶神一般，手指一条冰铁大棍，眼看着就冲着衙门那儿打过来了。 啊， 这两位小姐怎么会来得这么快呢？您想想，里边那一摔杯为号，这些捕快们一捉拿沙龙，跟来的两个家人早就做好准备了，一抹头赶得快就往卧虎沟跑。跑到卧虎沟这儿，先碰见谁了？碰见那大高个史云了。那史云那是爱虎的徒弟呀，外号人称愣史。到这一问，哎，你们俩跑什么？跑了不好了，咱们老员外受了人家的计策，让您捉拿起来，马上打入慕容囚车，要送往襄阳。 啊， 史云这么一听，这还了得呀，我赶快回去得告诉我那两位姑姑去，那是他辈儿小啊，得跟凤仙跟秋葵两个人叫姑姑。一转身不大功夫，整碰上秋葵。秋葵喊了一嗓子，史云，哎呦，二姑姑二姑姑，你干什么那么慌里慌张的？ 没别的，我跟您说吧，咱们员外爷不是到了那个四世衙门了吗？到那儿中了人家的诡计，让人给抓起来打入慕容囚车，要劫往襄阳。 啊，就这二小姐秋葵一听这话呀，蹭家一蹦起多高来，行了别管了，我找我姐姐去。腾腾腾腾腾，迈着大脚丫子就往里跑啊。来到里边见着凤仙了，姐姐姐姐，咱们俩得快点走。妹妹，出了什么事情？哎呦，您别这么稳当了，就咱爹呀、上了刺史衙门，让人家给捉拿了，打入慕容囚车，还有送往襄阳。凤仙姑娘一听有这样的事情，心里边完全明白，就是因为捉拿的蓝霄。咱们姐俩赶快走。对，这姐俩呀，凤仙摘下弓来往身上这么一背，把那个担子袋子 围往肩上这么一跨，另外带上腰刀。您再瞧这秋葵吧，把自己那冰铁大棍拿在手里边，这姐儿俩呀揉揉揉，赶快，怎么还揉揉揉啊啊，这秋葵就有这本事，怎么他呀一拄这棍子，这人呢揉就起来，这一揉就逃了懒呐，揉揉揉揉，奉先在后边紧紧追赶，这姐儿俩就来到了刺史衙门。到了刺史衙门这儿，哎呀，秋葵可不管那套啊，什么叫做堂鼓啊，通着一下就给打了。这喽啰兵这么一看，开始呢还想上前阻挡，就秋葵这冰铁大棍就这么一葫芦，好嘛，什么台阶啊柱子，足这么一打呀，一直就打上了大堂，什么老爷的公案夸嚓的一下就让他给拍趴下了，旁边的什么回避肃静二排也全都给打碎了，一直都往里边打。您想想啊，那个刺史还有那位师爷一听说这个消息，那还了得呀，大人咱们赶快逃命去吧。这位刺史赶快到后边见着夫人了，夫人咱们赶快跑，赶快逃命，暂避一时，出了什么事情了，哎呀，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，你赶快跟我走。哎呦，那咱们的儿子呢，咱们的儿子现在找不着啊，咱们赶快走吧，赶快逃命去吧。这么着衙门里边人呼呼啦啦的从后门就全都跑了。秋葵跟凤仙两个人来到衙门里边，从大堂一直打到二堂，从二堂一直打到后宅，后来呀都打到后花园的门口这儿了。怎么那么巧，正赶上那个衙内啊魏宋生还有那个脏快水这俩人从后花园里出来。他们俩人干嘛呢，也是快水给出的主意啊，说您呢干脆在家练练武艺得了。哦，我还能练武艺，那是啊。于是在家里边啊备好了刀枪剑戟斧钺钩叉，您别看本事不怎么样，哎，这家伙事儿啊准备的还都挺齐全的，哪样也练不好，反而拿起来都比划比划，还请了师傅了，在这后花园里边教给他们练武。今天师傅没来，就这坏水伺候着他在这干嘛呢，练这枪呢。练着练着听见前面怎么这么大乱呢，出了什么事情了。嘿，快说，衙内，咱们出去瞅瞅去。对，咱们出去瞅瞅去。就这位衙内呀，拿着枪，正从后花园里边出来，抬头这么一看，哎呦，这一眼呢，又看见凤仙了。哎呦，我的美人哎，你知道我想你想的连觉都睡不好了，今天你可是来到我这儿了。他这正美着呢，就听见噗的一声。什么东西啊，凤仙取弓在手，掏出弹丸来照他的眼睛就是一弹，就这一打呀，嘿嘿，把眼珠子给打出来了。哎呦，这个疼死我了。怪水一看不好，扭身就跑了，秋葵一步赶上前去，抡起冰铁大棍照他脑袋，就这一棍啊，把这小子打的是万朵桃花开。 听众朋友，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铜网阵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。 最后对影成三人的明月，这是杜甫春雨润无息无声的季节，我突然掉进大唐诗梦的世界。

记忆虽会消逝，爱将永远长存。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虎， 你呀、啊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德善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同网阵》。 凤仙、秋葵这姐儿俩呀，就从这个大堂打到二堂，从二堂打到书房，一直打到了后花园。他们两个人呐，打这个衙役呀、啊，四处的乱窜呐、啊，还甭说衙役呢，就连那位刺史大人带着夫人也全都跑了，师爷刚找不着了。就来到后花园门口这儿，怎么那么巧，正赶上那位衙内宋生从这个后花园里边出来，后边呢还跟那坏小子曾坏水。他们两个人呢正在这个后花园这儿练武呢，听见前边这么一乱，这衙内呀、啊、拿着一杆枪就从后花园跑出来了。来到门口这儿，抬头这么一看，他看见凤仙了，哎呦，这小子立刻俩眼也直了，是淫心荡漾，满嘴的胡说八道。哎呦喂，这不是我梦中情人吗？啊，哎呦美人哎，你今天是不是特意来找我来了？你可是把我想死了，难得呀。他这还美呢，凤仙小姐早已经气坏了，正赶上左手拿着那张弓呢，右手就从弹袋里边把那个铁弹给掏出来了。这铁弹呐、啊，那都是用铁砂的抻上胶揉成的。铁弹一扔后，弓拉四满月，弹走四流星。姑娘，这个铁弹打出去是百发百准呐、啊，对准那衙内的左眼眶子啊，砰！就是这么一弹，立刻呀，嘿嘿，来这么一个换虎出洞。什么叫换虎出洞啊？就是铁弹的。打在眼睛里边去了，把那眼珠子给换出来了，唰的鲜血直往外流。那脏坏水一看不好，一扭头，噔噔噔噔，他跑了，把这衙内给疼的捂着眼睛，在地下喊爹叫娘，哇哇直叫，一通的乱滚。这一下正滚在了秋葵姑娘的脚前。秋葵姑娘手里拿着冰铁大棍呢，一抡着棍子照他脑袋。这一下倒好啊，脑浆崩裂，鲜血直流，立刻打他个万朵桃花开。什么叫万朵桃花开呀、啊？脑浆是白的，再见点血腥，就跟那桃花一样，所以叫做万朵桃花开。凤仙一看，哎呦，妹妹啊，你怎么把他给打死了啊？像他这样的早就该死，我再来一棍还要打呢。就在这个时节，他们就觉得身背后噔噔噔噔噔有人跑过来了。秋葵呀、啊、手持冰铁大棍转过身来刚要打，凤仙一伸手把他胳膊就给夹住了，别打，千万不能打。怎么不能打？细一看是谁呀、啊、感情就是那个造班的班头李红。这是李叔叔啊，哦，李叔叔啊。李红来到近前低头这么一看，哎呦，俩侄妞啊，你们可惹了大祸了，怎么你们怎么把衙内给打死了？这还了得人命关天呢啊。再者说呀，别看现在大人还有衙役们全都跑了，马上就会惊动五营啊，那五营的官兵要是一来到，你们两个人还想跑啊，恐怕是插翅难逃。姑娘听叔叔的啊，赶快离开这是非之地，现在当务之急不是这儿哈，你们得想办法把你们的老爹的给救回来呀！啊，你们得赶快想法子去搭救你们的天伦要紧呐、啊！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凤仙这么一听， 李叔叔，您提醒的太对了，我们谢谢您。哎，妹妹，咱们俩得赶快走，回去想办法救咱们的老爹爹。哎，姐姐，我全都听你的。这姐儿俩呀，这才急急忙忙的离开了四十衙门，赶快的又转回了卧虎沟。回到卧虎沟里边了，赶快把那个史云还有不少婆子们全都给叫到跟前，说现在我们得想办法去搭救我们的老爹爹去啊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去呢？他们不是把老爹爹装进了慕容囚车要押往襄阳吗？咱们姐儿俩呀，干脆就往襄阳方面追下去，砸碎他的慕容囚车，把老爹爹给救回来。凤仙一想，咱们两个女孩家就这么出去，多有不便呢，那可怎么办呢？哎，婆子出了个主意，说你们姐儿俩呀，虽然说是武艺高强，本领出众，女孩家出去毕竟有些不方便，不如啊，你们装扮一下，来的这么一个女扮男装。这一句话提醒了这姐儿俩，对，咱们姐儿俩赶快的女扮男装，装扮起来。这秋葵好办呢，本来长得就跟小伙子差不多，个儿也高啊，哎，块头也足，还说别人的衣裳，就是沙龙沙老员外的衣裳拿过一套来，他都能穿上，戴上头巾，穿上箭袖袍，哎，丝纶大带这么一纱挺好。尤其这靴子，就沙老员外那靴子，秋葵穿上了觉得还有点紧，还有点小呢，你就知道这脚丫子有多大得了。凤仙可麻烦了，怎么呢？瘦小帽子天仙，上哪儿找合适的衣裳去啊？多亏婆子在旁边给出了个主意，说小姐您忘了前两年您的表哥不是来过吗？他长得个儿也小，人也瘦，非得要跟袁卫爷学武艺，袁卫爷不教他吧，他一再的哀求，袁卫爷教给他们之后呢，他苦苦的练，没想到身骨不行，后来他得病就死在咱们这儿了。他这个衣裳啊，一直就在巷子里边搁着呢，谁也没敢动。事到如今了，您是不是试试他的衣裳啊？哎，凤仙一想，事到如今没有别的办法，赶快把那个箱子给我搬过来吧。婆子们把箱子搬过来，姑娘打开箱子，就把表哥当初的衣服往身上那么一穿，嘿，凑合着还算合体。这靴子可麻烦了，怎么凤仙脚小啊，这可怎么办呢？秋葵在旁边给出了主意，那好办，拿棉花去把那个里边好好的垫一垫，顶一顶就行了，长短倒是合适了，这肥瘦不成啊。婆子丫鬟赶快过来拿绸子帮着小姐裹脚，把这脚啊裹了一层又一层，勉勉强强的总算是能穿上这靴子了。赶快收拾东西吧，您想啊，这姐儿俩要出门了，把自己啊平常的衣裳也带上那么一件，哎，把自己平常穿的鞋也带上那么一双，另外呢得多带点银子呀，穷家富路出门没有钱哪成啊，带了不少的细软值钱的东西，还带点银两，打了这么一个包裹，让家人赶快备好两匹马，就把这包裹呀往这个马绳上面这么一拴。凤仙就带着自己刀，秋葵这冰铁大棍怎么办呢？哎，就往马上面那个虾门口那儿啊，往那儿这么一伸，这么一咬，正合适。都准备完了，凤仙把史云还有婆子们都给叫过来，一代的嘱咐啊，家里边出了这样的大事了，我们姐儿俩现在是女扮男装去追赶我的爹爹，想办法得把我的天伦救回来，家里边我们可实在是顾不了了，就拜托各位了。史云呐、啊，哎，大姑二姑，你可千万千万不能胡来啊，别的有幸闯祸去，您放心吧，我就好好的看家，但愿你们此去赶快的把老员外爷给救回来啊，放心吧。姐儿俩呀这才上马，就从庄子里边西朝门这儿出去，直接就奔襄阳而去。您想想啊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了， 立刻就传开了，外边全都嚷嚷动了，就是这位刺史怎么样捉拿的沙老员外，把沙老员外打进了木龙囚车，现在已经要解往襄阳，送到襄阳王的王府。秋葵凤仙姐俩又如何的大闹刺侠们，怎么样打的大堂二堂书房，而且还把那衙内活活的给打死了，把这些事情往外这么一传，就惊动了双杰村的两位豪杰，那也是沙老员外的两个贤弟好朋友，一个是孟凯，一个是焦志。这个、二位啊正在家里边喝着酒呢，家人急急忙忙进来这么一禀告，二位爷可了不得了，出了什么事儿了，就把听到的这些消息啪啪啪这么一说。孟凯焦志两个人这么一听，哎呦，这很了不得呀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了，走走走，咱俩赶快奔往卧虎沟，到那里看看去，家里边指不定得多乱呢啊，走走走。哥俩各带兵器，急急忙忙的就从那个双杰村这儿就奔往卧虎沟，可是不远呢，也就是四五里地，眨眼之间就从那个东朝门这儿进来，来到家里边把人叫过来这么一问，史云就把这一切情况跟这二位这么一说，把这二位给急的是连连跺脚。哎呀，那么两位小姐今待何处啊？我那两位姑姑啊，他们是女扮男装骑着马追下去了。啊，孟凯娇痴这么一听，这很了得呀。世云，哎，你赶快的给我们准备点盘缠，我们哥俩这就追下去。哎，见着小姐叫小姐，见着大哥我们俩叫大哥。哎，马上给您准备盘缠。功夫不大，盘缠准备好了交给二位，二位是刻不容缓呐，立刻就从卧虎沟这出来了，就奔往襄阳而来，走的这个急呀。这一路上既没有找到沙龙啊，也没有看见凤仙跟秋葵，天也黑了，肚子也饿了，不管怎么说先打店吧。两个人这才住进这家店房，店主倒是把饭菜全都准备好了，俩人看着谁也吃不下去，尤其那娇赤啊还不住的啼哭。孟凯还一再的劝他说，别着急啊，到了襄阳实在不成，咱们上那个太守衙门去找智化智的哥去。没有想到正赶上智化就在东厢房呢，听见了，所以智化过来一敲门，打开门这么一看是智化，两个人呐滔滔不绝的就把这前后的事由跟智化这么一讲。智化听完了搓着手皱着眉呀，哎呦哎呦，这都怪我晚来了一步啊。啊，智大哥，您这是奔着我要奔卧虎沟啊，您奔卧虎沟干什么？嗨，智化呀、啊，赶快出了房间门，往四下看了看，看了外边没人，又把门关好，压低了嗓音告诉他们两个人自己是怎么样跟欧阳春上君山，钟雄又是怎么样跟他们拜的把兄弟，现在要想办法解救展昭，另外要把沙大哥请到山上去，人多喽，我们好破他的君山，然后再定襄阳。现在我怀揣着钟雄的亲笔请帖去请沙大哥去，万没有想到啊，沙大哥身遭横祸，这边如何是好呢？是啊，尤其是这两位小姐也追出来了。哎，我看这样吧，咱们三个人呢赶快吃饭，吃完饭以后先回卧虎沟看一看小姐回去没有，这可是大事儿。对对对，三个人急急忙忙狼吞虎咽的把这饭算吃完了，把店家找来给他垫钱，三个人就离开了小店，又转回了卧虎村。来到卧虎沟这儿这么一问呢，两位小姐根本就没回来呀。哎呀，咱们还得追下去，得赶快找。还是那句话，遇见小姐救小姐，遇见员外救员外。 他们刚要走，那史云过来了。那不行，你们去把我放在家里边，我待不住，干脆你们连我一块儿也带走吧，要不然我在家里边我也闹得慌。志华一想，这个家里边有婆子有管家，这个史云他别在家里边再出什么事儿。行，你就跟我们走吧。哎，这么着，志华领着他们呐，就冲着襄阳的方向追起来。追着这一道，嘿嘿，既没有找着沙龙，也没有追着凤仙跟秋葵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把这个孟凯交翅，这急的呀！志华告诉他们，沙大哥的事情倒好办呐、啊，啊，怎么？沙大哥的事情好办？那是啊。哎，我可以去趟襄阳王王府，想办法把沙大哥给保出来。这两位小姐也不知上哪去了，现在也顾不了那么多了。你们三个人呢，干脆跟我先到陈启旺那儿去吧。志华就带领着他们奔往了陈启旺。到了陆斌的家中，自然的见着丁道会了，还有那个陆斌、陆英。他们一看志华带这些人来，互相引荐了一番，把发生的事情跟这些人这么一讲，这些人说事到如今到底怎么办？志华告诉他们说，你们先在这儿等候消息，我呢得赶快回君山，到君山我面见钟雄，钟雄那是襄阳王王爷的把兄弟，我让钟雄啊写下亲笔书信，我拿着他的亲笔书信奔向王府，说什么就是拼出性命不要，我也得把沙大哥呀给交出来。哎呦，那可全都靠您了，你们在这儿等候我的消息吧，事不宜迟，我走走也。志华急急忙忙的就从陆斌的家中出来，奔哪儿啊？飞云关，走汉八寨，一寨一寨的一直来到了中军大寨的头喽，奔往承运殿。他怎么一进殿，怎么一瞅，嘿，钟雄跟欧阳春两个人啊逍遥自在，正喝着茶那儿聊天呢。钟雄欧阳春一看他回来了，赶快站起来了。哎呦，志贤弟，你回来的好快呀，怎么样，把沙老英雄给请来了？嗨，别提了，出了什么事情了？志华就赶快把这些事情这么一讲，然后啊就冲着欧阳春使了个眼色，欧阳春立刻明白了，兄弟双双扑通扑通的就跪倒在钟雄的面前。哥哥哥哥，不管想什么办法也得搭救沙大哥的性命啊。钟雄伸双手把两位贤弟拽起来了。哎呀，二位贤弟，你们着急难道说我就不着急啊？我们情同手足啊，那沙老英雄既是你们的哥哥，不也是我的兄长一样啊？可事到如今，他已经让王爷给抓走了，你让我想什么办法呢？哥哥，您是不是能够给王爷写下这么一封亲笔的书信？我拿着您的亲笔书信，哎，我志华就凭我这三寸不烂之舌，我去一趟王府面见王家千岁，我恳求王爷能不能够把沙大哥给救出来呢？哎呀，这件事情恐怕不大好办，别的事情他都能够答应，这件事情恐怕他是要用沙龙给拦霄抵命。哎，死马当作活马治吧，现在也只好如此了。好，钟雄吩咐一声，文房四宝伺候，罗了兵赶快把笔墨纸砚全都准备好了。钟雄提笔在手，刷刷刷，展眼之间就写下了这么一封亲笔的书信，交给了志华。志华接过书信揣在怀中，二位哥哥事不宜迟，我得赶快奔往襄阳救人要紧呐。他呀往外走，欧阳春往外送他。兄弟，哥哥到王府如同到龙潭虎穴，你可千万千万要多加小心呐。哥哥您别嘱咐了啊， 我就是拼出性命不要，我也得想办法把沙大哥给救出来。你多加小心，哥哥，山上的事儿可全都交给您了，您可得想办法尽快的把展昭给救出来。你放心吧，这件事情交给我了。是，就此告辞。智化急急忙忙的离开了君山，又奔襄阳而来。到了襄阳啊，都路过了上院崖。智化知道我不能进去，我如果上上院崖，一旦被人发觉我再去这个王府多有不便，所以他直接的就奔着襄阳王的王府这过来了。来到府门这么一看，呵，好大的排场啊，朱漆大门上面有不少的铜钉，而且上马石下马石应有尽有。呵，哎，往西边一看呢，那有两间小房，那还挂着个白牌，叫做回事处。嗯，纸画呀，眼珠这么一转，心想，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？阎王好见，小鬼难求。哎，我早就听人说了，要说这个王爷身旁边最红的红人，那不是别人啊，那就是镇八方王冠雷英。对，我不如啊，先见雷英。来到回事处这儿，一拉门往里一走，里边有当差的，赶快站起来了。大哥，从哪儿来的？你是什么事儿啊？啊？啊，没别的，我是从君山来的。哦，君山来的。把他打量一番，你姓什么叫什么呀？啊，小可姓智，单字名化。哦，你就是那黑老虎，是这个新上任的智寨主。智化当时就是一愣啊，心想，这个消息也太快了，怎么这会儿王府上下全都知道我是君山的新寨主了呢？他哪知道啊，上文书咱们交代过，就在钟雄的身旁边，王爷安插着自己的耳目呢，就是那个赛玉池祝英，甭管君山上边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，事无巨细，得马上的禀告王爷，早就派人把信儿给送来了，所以王府上下都知道那新添了两位寨主，一个是欧阳春，一个是智化，而且还知道智化的外号叫黑妖狐。哦，我是受我家大寨主之托，带来亲笔书信，要面见王爷，亲自的呈递。哎，是不是你们二位辛苦一趟，先把那位雷王官给我请出来，容我一见呢？啊啊，行行行，您在这儿等会儿啊，我们给您通禀一声去。这位当差的转身走了，功夫不大，就听外边有人高声喝喊：“智寨主在哪里呢？智寨主在哪里呢？”随着声音，门一开，从外边走进一个人来。智化抬头一看，只见此人呐，晃荡荡，平的身高八尺开外。前胸宽膀臂厚胡提龙腰，那真是高人一头炸人一背，头上戴蓝缎的六棱状帽，赤金的抹额二龙斗袍，两朵红龙头在顶门乱颤，翠蓝色锦绣袍子，鹅黄色丝鸾大带，月白的衬衫，薄底快靴，面如油粉，两道浓眉，一双三角眼，直鼻阔口，暴涨了一部青胡须，不是别人，正是镇八方王冠雷英。智化赶快上前纳头便拜，小可智化拜见王冠。 听众朋友，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铜网阵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您即将收听的是《风从哪里来》。 隋唐演义剧第二回。